疼吗？ 疼，特别疼，疼死了。 对不起。 您笑什么？ 你终于有点男人的样子了。 我在和你说安全区的事儿，他。 坐下，注意你的态度，无论是对长辈还是长官。 抱歉，失礼了。 藤田青已缓缓松开拳头，藤田野雄夹了块饭团给他。 既然他们救了你，那么为表示感谢，你今天就带人送点粮食去吧。 真的？ 先吃饭，稍后我会安排。 是。 藤田野雄信守承诺，让他带了400斤大米、200盒罐头与一些药品送去鼓楼医院。他还天真的以为劝动了父亲，没想到藤田野雄另有谋算，安排一个摄影师跟着他拍下日本兵亲民画面，暴行、伪善、欺骗，让人无地自容。藤田青也恨不得找块布把自己从头套到脚。医院接受了食物与药品，此刻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。由于粮食匮乏，很多人营养不良，进而产生各种疾病。这么多物资可以解决很多问题，尤其是现在粮米市场全被日军垄断之际。时至今日，大多数难民最初带来的粮食几乎都已经吃光了，有些靠粥厂一日两次分粥度日，有些实在忍不住饥饿的不顾生命危险回家取食物，大多数都在寻找食物的路上被日本兵杀掉。一些人为了分到一些大米去抢劫偷盗，甚至不顾原则为日本兵干活，做烧饭洗衣这样的事儿。每一个人无论以什么样式都在努力地活下去。谢之仍在金大附中附近的户外诊所待着，藤田青也纠结了许久，还是决定去见他一面。难民们刚听到日本兵的军靴声，就像见鬼一样纷纷四散，转瞬眼前一片空旷。藤田青也让跟着他来的几个日本兵在远处等候，独自前往诊所。李医生连正眼都没给他，唇线紧绷，不悦地回棚子里写病历。谢氏低头清理着注射器，也没有理他。藤田青也带了个布口袋，一直拎在手里，他举起给他。 你叫婉之，我给你带了些吃的，有水果、糖果、巧克力、饼干。 拿走。 我没有恶意，我想帮助你们，我会让他们不再来骚扰你。 你能让他们不骚扰所有中国人，滚出南京吗？ 我还不能够，不过我会努力的。 我起初有猜过你或许是日本人、商人，或者是过来生活的平民，没想到看走眼了，还是个军官呢。 我还不正式，我刚来到南京，我没有杀过中国人，我希望我们能够和平相处。 那你为什么没有杀掉我？ 我们和你们不一样，中国人不杀平民和俘虏。或许你们会把这种善良当作懦弱、愚蠢。 没有。 谢池看向远处的日本兵，第一次见他们这么规矩地站在这里，像个笑话。搜查残兵，涂抹冠冕堂皇的借口。如果可以，你们怕是想杀掉全中国的人，经营全中国的女人吧？ 不是，不是的。对不起。 如果一句对不起就能得到几十万亡灵的原谅，那么屠杀为民变得太简单了。 我会尽力弥补，请你先收下吧。谢谢 你对我的照顾。 拿走吧，我不要。藤田青也没办法，朝一个小孩走过去。小孩是孤儿，躲到柱子后，藤田青也蹲下来，掏出布袋里的饼干。 来，给你吃。 小孩不敢接，他悬着手。 拿着吧。 跟队的摄影师赶紧跑过来拍照，咔嚓一声，藤田青也转头怒斥他一声： 不要拍了！ 这一叫把小孩吓哭了，嚎啕着跑进人群。藤田青也不敢再上前，束手无策地将布袋放在地上。 我没有，恶意，我没有。 他缓缓退回去。那摄影师又要偷拍，藤田青也抢过他的机器，摔了个稀巴烂。 你再拍，我让你和他一样。 摄影师低下头。藤田青也走到诊室门口，看向里头的谢池。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，就找我，我叫藤田青也，我会派两个士兵保护医院，你不用担心，回去吧。 李先生睨了他一眼，嗤笑着低下眼，继续写字。藤田青也见他们不理自己，默默离开了。